还很稚嫩的力气，做出不可侵犯的样子。 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是我渴望已久的晴天。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是我难以忍受的寂寞。 Thank you.